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衣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我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边一扇木门半开着，门边挂着一块方牌子，写着罗伍的慈善学校。这儿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的。清晨，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盆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他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本斯，你呀太不像话。 这是监视教师斯卡恰的小姐。 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斯卡恰的小姐恶狠狠地过来，把海伦的头摁到冰水里，用硬刷子使劲刷他的脖子。 刷刷，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海伦没有反抗，他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布洛克赫斯的先生训话。他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简爱，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爱，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他。我从领他的舅母那儿知道，他的心眼儿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他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原来 这个罗伍的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丽的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东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我们像迷路的羊一样犯了罪，误入歧途，我们过于随从自己意念中的计谋和欲望，我们违反了你的神圣的诫命，应该做的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姐，我没什么。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海伦咳嗽着朝过道走去。这个斯卡恰的小姐我可不喜欢她。 你简爱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我恨斯卡恰的小姐的残忍，可我忍住了。为了陪着被折磨的海伦，我也坐到了冰冷的过道里。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寂静黑暗的寝室里，只有海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海伦，海伦，姐，睡觉吧，不早了。我睡不着，你病了？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恨？斯科扎的小姐，他不喜欢我，我恨他。不，你不应该恨姐，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她是谁？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海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洛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又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这孩子是哪儿的？ 丁艾布洛赫斯特先生。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是天然的，布洛赫斯特先生。 你过来，简爱。 大难来到了，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 拿剪子，潘波小姐。 请别绞我头。 拿剪子。 不。 你看，潘波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不，我的头。 布罗格赫斯的像魔鬼一样， 是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行。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来，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下课了，孩子们都走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我哭着望着墙上的挂钟，日子真难熬啊。可是海伦呢，比我还惨，外面下着大雨，他仍然在那里罚站。海伦的咳嗽声声都震动着我那颤抖的心，这咳嗽声比雷声还要响。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那好，好。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海伦睡着了。哦，是你姐，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你要走了？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让我太高兴了。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叹哪，叹哪！哦，姐，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不幸的很，海伦没能活下去。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 和欢乐呢？十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哎，简爱，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菲克斯太太，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是的，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谢谢。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的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我旁边烤烤。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哦，谢谢。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Fairfax 小姐？ 我的学生。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那她不是你女儿？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罗切斯特先生 就是这儿的主人。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她是我的教师。 是啊，一点不错。 你是法国人？ 是啊，你懂法国话？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 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好，请问。 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喏，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那么闹鬼吗？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 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啊，这太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这太好了，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啊，这什么？ 恐怕是克里斯普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看见一个戴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他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阿黛尔， 送给你啊，小姐。 多美的花，阿黛尔。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这儿，这， 这。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你原先认识他？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吧？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好的。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摧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菲尔法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他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 好吗？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他的为人怎么样？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怪在哪儿？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那格雷斯普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这我不知道。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德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法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一天黄昏，我去海伊村寄信回来， 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看得发愣，突然听见一声马叫。当我转身过来，只见一个人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还是牵马去吧。 站住，站住。 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这个人中等身材，肩宽胸阔，黑黝黝的肤色，严厉的面孔，神情有些忧郁，看来也许有40岁了。他抬起摔疼的脚，依靠着我的搀扶才又上了马。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桑菲尔德， 不是来做客吧？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我看着他骑马奔下山坡，慢慢的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才回到桑菲尔的。一进门，菲尔法克斯太太就向我报告着：“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谁？是谁回来了？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我还来不及说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被菲尔法克斯太太带进了客厅。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叫艾尔小姐坐下。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我的主人面对着炉火，靠在高背靠椅里，脚垫得高高的，连头也不回。他就是罗切斯特先生，正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对于他的冷漠和无礼，我怀着好奇心看着。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没有。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一般的说，还是仅止这件事。 仅止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你到这儿6星期了。 是的。 你是来自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在那儿多久了？ 有10年。 10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我没见过他们。 谁推荐你来的？ 我登了广告，菲尔法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 这话说明她也认出了我。 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会一点。 当然，他们都是 会一点。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我服从着他的命令，端着蜡烛坐到钢琴前面。我又服从地端着蜡烛走回他跟前。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它来自我头脑。 你肩膀上那个？ 是的。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我想他样样具备。 你是怎么来二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难道是我的回答是罗切斯特先生突然烦躁起来的吗？ 我礼物呢，先生？ 会有的，会有的。 我一声不响地领着阿黛尔走出客厅，菲尔法克斯太太紧跟在我身后，送我到楼梯口。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一半是什么呢？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明天见。 我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第二天礼物到，当罗杰斯特先生忙完庄园的事务以后，我领着阿黛尔来到他的客厅。 进来。 这时候罗杰斯特先生手里端着一杯酒，正站在壁炉跟前。阿黛尔一进门就看见了桌上的箱子。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他，他乐着呢。拿礼物去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我扭身正要跟阿黛尔退出客厅，罗杰斯特先生叫住了我。 让他去，有好一阵子他用不着你。 我望着他，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不漂亮。 哼，替这人倒真爽啊。哼，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 我在犹豫，他改变了口气。 您请坐。 我只好坐下了。 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当然可以。 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好吧，跟我谈谈呀，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谈什么？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罗杰斯的先生说话的样子和我昨天看到的有所不同了，他还是那样严厉，可忧郁减少了，眼睛闪着光，我受不了他那逼人的目光，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你要去哪儿？ 叫阿黛尔去睡觉。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你看她是怎么占有内河里屋，哼，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她母亲把我送她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她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她死了，我就把她孩子领来了。她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她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她了吧？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罗切斯特先生激动地把酒杯摔到地上，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想到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的，一半是由于脾气，一半是由于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好，再见。 我离开了客厅。清晨，当我在院子里画画的时候，罗杰斯的先生牵着那条狗来到我的身后。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儿。 是的，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是好一点。 你会不会笑？ 常常笑。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哼，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嗯，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 嗯， 深夜， 谁在那儿？ 我怕得全身发冷。 谁呀？ 我得到菲尔法克斯太太那里去。我下床开开门，奇怪，门口地上怎么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过道里的烟味儿。哎呀，是从罗杰斯的先生房里冒出来的。我冲进了他的房间，只见床上着了火，这情形使我慌乱。 罗切斯特先生，醒醒，罗切斯特先生！ 啊，怎么？ 火被我们扑灭了。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格雷斯普干的？ 恐怕是的。 干嘛留着他？ 我不能解释。 罗切斯特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 再见了。 罗切斯特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接你。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 好，再见。 回到自己屋里，我的心很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特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又怕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菲尔法克斯太太。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特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 是吗，菲尔菲克斯太太？ 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走了？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人，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亲爱的，我走了。 菲尔法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 Branch Ingram 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不知道。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 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